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找到天使了，约好了，不再对方等。 希我能带上的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

而去都埋在冰雪之前，我空手与你远走高飞，幸不幸福只在一念之间，何必执着每一句誓言，是我自己不看不听也不理谁的规劝，我已经被苦痛厌倦，是你爱到不管不顾让我在刹那之间，真可惜你疲倦，你的爱像一场风风雪，失去一切我也无所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冷暖那可忧？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未盼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一生何求，常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，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，

放弃世界永恒不可，像我旧了里的一点温暖又换尽了颜色。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